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1, Session 2. 天国的来临，第一部分，第二讲。我们第一讲开始讲到在旧约的天国的背景呢，耶和华不单是宇宙的君王，因为他是创造主，他也是以色列的王，不单单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做王，特别是未来有一天先知们呢期待耶和华要来做王，那一天呢不单单是以色列复国，而且有一些很重要属灵的意义的。 We find traits that break through temporal reality and refer to an entirely new dispensation. 我们看到这个将要来的国度呢是冲破时间的时代，是指向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的时代或者是一个的秩序。 Thus, to the last judgment, 譬如说它指向最后的审判。何西亚书第四章第三节。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最后的审判。以赛亚书第二章从第十节开始。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将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荣。还有其他的经文的。另外，经文也指向不单是最后的审判，是将要来到的救赎。救赎 salvation 经文包括何西亚书第二章第十七节，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诸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意思就是说呢，以色列人必定专一的敬拜上帝。弥迦书第四章从第一节开始，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最后的将要来到的救恩，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以赛亚书第九章，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上帝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将要来到的救恩，还有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等等。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 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卸下的带子等等。将要来到的救恩是不会朽坏的。 The coming salvation is imperishable. 以赛亚书51章第六节， Isaiah chapter 51 verse 6， 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一个不会废掉的救恩。 A super mundane reality will begin， 一个超越现在这个城市的一个实在一个情况必将开始。 Isaiah chapter 6 verse 1 and following， 以赛亚书第六十章从第一节开始啊，一个超越这个世界的世界，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一个超越这个世界的世界。 A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 will come into existence， 一个新的天新的地就会存在的。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十九节，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第十七节，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第二十二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 Isaiah 60 verse 19 65 verse 17 66 verse 22， 新天新地。 Death will be annihilated， 死亡本身必定会被消灭。 Isaiah 25 7 and following， 以赛亚书第25章从第七节开始，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死亡会吞灭。 The dead will be raised，死了的人必定复活。 Isaiah 26 verse 19， 以赛亚书第26章第19节，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兴起歌唱，因为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 In opposition to the eternal woe of the wickedThere will come the eternal bliss of the redeemed. 与恶人将要面对的永远的灾祸相反的，乃是那些蒙救赎的人啊，要领受的乃是永远的福乐。Isaiah 66 verse 24， 以赛亚书66章第24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 At the culmination point of the prophecies, this blissful future reveals its universality. 作为这些的先知预言的顶点极点呢，这种蒙福的未来就彰显出它的普世性啊，一种的涵盖万国的一种的福乐。Basically, it consists in the ruin and the downfall of the power of the world. 这个永远的啊状态呢，就是包含了世界的有权有位的那些的毁坏和颠覆。Isaiah chapter 26 verse 21 and then chapter 27 verse 1. 以赛亚书第26章第21节。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第27章第1节，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去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啊，世界的列强啊，必定要闹他。And in the heathen sharing in Israel's happiness, 而那些本来是异教的外邦人呢，却要分享以色列的喜乐的。Isaiah 25:6, 以赛亚书第25章第6节，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摆设筵席。 Isaiah 45:22, 以赛亚书第45章第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上帝，再没有别神。 Isaiah 51:4-6, 以赛亚书第51章第4节到第6节，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的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以前异教的外邦人呢，现在能够分享以色列的喜乐。The Lord being King of the whole world in that day. 耶和华必在那日作为全地的王。Micah chapter 4 verse 1 and following. 弥迦四章从第一节开始。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定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的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 As has been said, this picture of the supernatural reality of the divine kingdom breaking through all the boundaries of the temporal earthly dispensation is not the usual character of the prophecies. 前面我们说过，这个并不是先知书预言的一般的特点的，就是一个上帝的国度，这种的超自然的国度，超自然的实在，冲破时间、宇宙这个秩序各种的界限。这个并不是先知书一般的讲法的。As a rule, its description remains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is earthly life. 一般来说，对这个上帝的国的描述呢，还是限于今生的地上的一个的 范围里面。And yet at bottom, this entire prophecy is focused on this eternal and indestructible salvation. 但是归根究底，这个整个的关于上帝的国的预言呢，的焦点乃是这个永恒的救恩不能朽坏，不可能被毁坏的救恩。All temporal judgments announced by the prophets are types of the great judgment of the world. 先知们所宣告的所有今生的审判都是预表，预表那个将要来的伟大的世界性的审判。Every kind of bliss that has been foretold, 所有预言里面提到的任何的喜乐、幸福 refers to the perfect happiness of the great future, 都是指向那个伟大的未来里面那个完全的喜乐。所以无论先知书在讲地上的福乐或者审判，都是指向那个永恒的必不废弃的救恩和审判的。 As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Old Testament thought of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e messianic expectation of salvation, it has been emphatically stated that these two should be sharply distinguished from each other. 好了，现在我们来谈旧约里面上帝的国这个思想，另外就是旧约期待弥赛亚要带来的救恩，上帝的国，弥赛亚的救恩。有人说，有的学者们很坚决地说，这两个概念必须要区分。And no doubt, it is true that the thought of the coming state of bliss in which Yahweh will assume his kingship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word is often unaccompanied by any mention of the Messiah king. 不错，当旧约讲到耶和华要来完全来做王，在那个时候带来的幸福的状态呢，当旧约提到这些的时候，往往并没有同时提到弥赛亚君王的。耶和华来做王不是每一次都提到弥赛亚要来做王。 But the on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other. 但是耶和华要来做王跟弥赛亚君王这两个概念不能够分隔的。 Because what is said about the coming reign of God has no other reach than that of the prophecies about the Messiah kingdom of peace. 因为先知书所提到的上帝将要来做王 coming reign 那个的范围呢，就是先知书提到的弥赛亚要来设立的和平的国度，两个是同一个的国度的。Isaiah chapter 9 verse 11，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十一节，因此耶和华要高举利顺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十一节，还有以赛亚书第三十二章全章。He is the coming ruler of the world. 耶和华乃是将要来的全世界的统治者。Isaiah chapter 11 verses 9 and 10. 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九到第十节，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在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所剩余的。 At least according to some of the prophecies, his kingship also bears a supernatural character. 至少对某一些的先知的预言来说呢，上帝来做王，这个王权呢是带着超自然的特点的。Micah chapter 5 verse 1，弥迦书第五章第一节，成群的民啊，现在你们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 In short, all that which holds for the coming divine manifestation of the King also holds for the rule of the Messiah King. 简言之，所有关乎上帝彰显他作王的特点，都可以应用在弥赛亚作王他的统治。讲到上帝来作王跟弥赛亚要来作王常常是有同样的描述的。 This is to say that it is the Lord who will again assert his rule over Israel and maintain his kingdom over the whole world in and through the coming Messiah King. 换言之，耶和华有一天要来坚持统治以色列，坚持要做王统治全世界。耶和华做以色列跟全世界的王，都是透过将要来的弥赛亚君王，在他里面透过他耶和华作王。 Whereas conversely, also in those places where only the coming manifestation of God's kingship is mentioned, it must be connected with the promise of the Redeemer King of David's house. 反过来说，有些的经文呢，只提到上帝将要来彰显他的国度，他的王权，这些的经文也必须要连结于先知们的应许，就是那位大卫的后裔救赎主君王必要来讲到这里呢，我们看到上帝要来做王是旧约先知们的期待，这里面包含着弥赛亚这位君王，这位仆人君王要来，耶和华要来做王，弥赛亚君王也要来做王。我们下一讲继续讲旧约的天国的背景。